住的恩怨，曾令我差点跌下不可再起。谁料那天脑中灯下人散处，你竟等我再见你。Say you love me, you know that it would be nice. Baby, won't you say you love me? 是爱着你，但不想碰运气。在这灯下阑珊处，说一千次我爱你。不想追究那天到底怎会说别离，但总想说声真爱的，请你今后跟我一起。讲不尽的痴情留在我的心窝里面，总不会死。然而若你又匆匆地离弃我，我将不要再见你。灯下阑珊处，说一千次我爱你。 爱你。